小提琴大师不能不提就是帕格尼尼，这位小提琴之王，他是备受尊敬的，他所独创的伸指还有左手拨弦、人工泛音、抛弓、三音和弦、十度颤音还有双音技巧，不仅大大加强了小提琴的表现力，更为现代的小提琴演奏技巧奠定了基础，影响巨大。而他的24首小提琴随想曲至今都是小提琴技巧的模板，也是演奏和录音的热门曲目。所以今天我们在聊的小提琴家，和大家一起走进这些伟大的小提琴家的世界，第一位当然要推出的就是帕格尼尼。 刚才听到的那样的一段旋律就是美丽的罗斯马林，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就是克莱斯勒的那种吗？可能你不知道的是，克莱斯勒他来亲自演奏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可能好多朋友会说，哎呀，真的没有注意，马上再回到刚才的那一首美丽的罗斯马林。不过呢，在这里要先讲一讲克莱斯勒。克莱斯勒不仅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小提琴家，又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作曲家。他那种超群绝伦的琴斯勒的柔弦表情滑音和运功都与众不同，有所创新。而他柔弦不仅是为了润色音色，而是作为一种表情手法来也是那种潜移的自然，不留痕迹，造成一种柔和的歌唱性的乐句。那它的运功呢，幅度不太大，也是比较偏靠直。过头来听一听克莱斯勒演奏自己所创作的美丽的罗斯马林，之后再回到现在耳边的这一首克莱斯勒著名的旋律。 和大家也可以除了在节目时间有所交流之后，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可以随时分享音乐。在今 《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的。 冯碧烈、导演廖向红携手打造，指挥家张译执棒，实力唱将联袂主演。8月15至18日，燃情巨献，追溯革命烈士的红色记忆，唱响热血谱写的英雄赞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气温明显下降，高温闷热天气终于结束了。下午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夜间还有雷阵雨天气，北部地区降水量较大，请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东部地区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又一件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可以被带回家了，院藏四景山水图特种邮票近日首发，同时呢，一场邮票上的故宫大展进入到筹备策划期。故宫藏四景山水图卷为南宋刘松年作，分为四段，分别描绘了春夏秋冬四时景象，画面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画中人物虽小而形神完整，极具南宋画院作品的特色。北京青少年冬奥教育嘉年华开幕，为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呈现了一次全新的夏日体验。在活动现场，除了专业的冰雪运动器械和体验设备之外，还特别开设了冬奥主题影像展，展览将持续一周。此外呢，本次冬奥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还设计了冰雪答题王冬奥知识竞赛主题影像展和冬奥影像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整体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份。首届城市舞步舞蹈短视频颁奖典礼近日举行，邀请展围绕理想与信念、激情与创新为主线，面向海淀区全网络公开征集展现城市舞步舞蹈短视频，共征集到各类作品120多部。这些创意者创造性地融合了时空力等舞蹈创意元素和蒙太奇等视听艺术元素，在海淀标志性的建筑和场所创制完成了一系列新型舞蹈视听创意作品，为北京的舞蹈短视频创作展演与人才培养活动注入新的文化动力和张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大师泰斗的音乐人生，永恒的魅力。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其实是小提琴家的世界，而且是小提琴家们的世界，伟大的小提琴家们。在下半时段，我们会最先走进哪位小提琴家呢？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米尔斯坦。 说起米尔斯坦，你可能会觉得名声不及海菲茨那么的显赫，光芒也是被这位师兄遮盖，他的业绩和贡献也被世人低估。实际上，米尔斯坦是20世纪小提琴家当中罕见的大师，和埃尔曼、西格埃提、海菲茨并驾齐驱。米尔斯坦曾经先后师从于3位不同风格的老师，即斯托利亚尔斯基，还有奥尔，还有伊萨伊。如果按照某种狭隘的理论强制把人划分为学派的话，那么很难将米尔斯坦划为哪一个学派。其实他拉什么都可以，单纯是米尔斯坦和其他琴技大师的最大的特点的区分。 20世纪小提琴超级大师，神童中的神童，一共录制有400多张唱片，和克莱斯勒、海菲兹被称为20世纪小提琴三杰。纵观梅纽因的一生，十岁之前他是神童，青少年时期是奇迹，成年时陷入崩溃。不过他的顽强让他再次活跃于国际乐坛，同时还创办了音乐学院，培养新人，热心公益，有世界公民之誉。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他来演奏的《无穷动》，那之后呢，会听到他来演奏的阿尔加的小提琴协奏曲。 Thank you.